起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7，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一的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呢我们活力榜的节目又照例和大家见面了，还是要提醒您，除了可以在电波当中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当中呢，我们也一刻二呢可以来互动和聊天啊。视频直播的方式就是登录易直播或者是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了。 嗯 啊，今天为什么特地鼓动大家一定要看我们视频直播啊？因为直播间请到了三位啊非常特别的嘉宾，跟我们来共同分享的这个榜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的榜单啊，一个特别的剧。说这个剧啊，非常有意思，因为可能一说到话剧，我们大家都知道，经常啊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喜欢看剧，而最火的话剧是哪几部，大家可能掰手指头一数啊，就数得过来，就那么几部。 雷雨啊，茶馆啊，四世同堂啊， 哎， 李白啊，等等啊。 没错，就是茶馆肯定能排到其中之一啊。我如果印象没错，应该是这个北京人艺应该是前几个月啊，有卖这个茶馆的时候啊，排的队非常的长，非常的火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的这个茶馆的三位剧组的成员哈，就更加的特别了、啊。 对， 这版茶馆可能大家不只是没听过，可能连想都没敢想过。 嗯，我们先来请出他们吧。 哎，好。 对，请出之后呢，我们再来说有哪些特别之处哈。 嗯， 我们先来请出这一版茶馆的制作人简凡，欢迎您。 朋友们，大家好。 嗯， 我是四川话版茶馆，也是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制作人简凡。 嗯， 欢迎欢迎，已经说出来我们这个精髓了哈。 是这个 四川话版的茶馆。 对，四川话版的茶馆啊，这个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是这版茶馆的制作人。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到，坐在这个制作人右手边的啊，这位非常帅的男演员啊，就是这个本次四川话版的这个茶馆当中的来自四川人艺的青年演员李志颖，欢迎志颖。 大家好，我是四川人艺的男演员，叫李志颖。 嗯， 我们再来请出这个坐在简凡左边的哈，一位颜值非常高的妹子哈，这个是四川人艺青年演员周诗佳，欢迎您。 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叫周诗佳，来自四川人艺。 其实我发现刚刚三位打招呼的时候啊，这个没有什么四川话的口音啊，说的都是一口纯正标准的普通话，对不对？ 平常演话剧是不是也用普通话来演吧？ 对， 是第一次尝试拿四川话来演话剧吗？先问问这位美女吧。 反正我是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然后几乎演的都是普通话的戏。这一个戏确实也是我演的第一个用四川话、用家乡话来演的一个戏。而且它又是茶馆嘛，其实刚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心还是挺紧张的，因为觉得北京人艺的戏是一个丰碑一样的一个 存在哈， 存在，所以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去摘星星的时候，我突然之间觉得哇，自己的位置好高啊。然后要说自己的家乡话呢，心里因为是第一次嘛，还是有点忐忑。但是见了导演以后啊，然后我们开了创作会啊等等，我就觉得心里要踏实许多了。其实后来排出来的效果还是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哈。 挺有意思，因为大家不只是听到这个说这个四川话版的茶馆，就把茶馆改编成四川话，大家不止听着挺有意思，大家细细去想一下，因为可能跟我们以前，因为可能茶馆作为一部非常经典的话剧作品啊，刚刚这个施佳也说到了，应该很多喜欢话剧的朋友都会去看过，但是这个茶馆我们要把它在舞台上通过四川话呈现出来，大家去想象起来就会感觉啊，跟以前的作品肯定是很颠覆的这么一种感觉。那其实啊，我在这儿也想请问一下，我们这部这个四川话版茶馆的制作人哈，简凡老师，当时是由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诞生了这么一个想法，说我们这帮人会凑在一块用四川话去把这个茶馆进行一个重新的这种艺术上的加工和呈现呢？ 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是四川省文化系统的领导他们的一个决策吧。我们要做一个经典的剧目，然后在这个经典剧目上选择，因为今年是中国话剧诞辰110周年。我们在那么久了，我们都没有四川人艺很多年没有做经典剧目的排演过程了。所以在做选择经典剧目的时候，在跟导演沟通的时候，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因为茶馆这个戏太特殊了，除了北京人艺没有院团演过， 是 就是国家院团没有院团演过，而且用地方语言来演，而且再加上咱们四川省跟茶馆本身是有渊源的，就是包括成都、四川它的茶馆的数量或者怎么，它有自己特定的茶馆文化，所以说如果把这个四川文化和茶馆本身这个戏结合在一起，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酵的反应。然后所以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然后由我们剧院来承制这样一个戏。所以当时我觉得领导胆子也很大，然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决策吧。但是现在做出来，我看我觉得效果我还挺期待观众去现场看的，看看观众的反应，我觉得是一个挺棒的一个作品。 再问问智颖吧，因为这个智颖其实不是成都人对吧？但您是四川人。 我是四川乐山人。 对，所以呢我们就不太理解哈，比如说像四川这种方言哈，比如说成都话跟乐山话它有区别吗？因为咱们普通话在演话剧的时候肯定要标准普通话，那是不是四川话版的也得要标准四川话呢？ 乐山话跟成都话的区别非常大。其实我在成都，我在德阳我们合成的时候，很多观众连我说的那些话他们都听不懂，就成都人都听不懂。但是我觉得可能到了北京这边来之后，北京观众反正成都话也听不懂，乐山话也听不懂， 所以哪儿的话也都听不懂。 但我觉得乐山话演出来是非常有趣的，跟其他演员的那个语言系统可能有区别，北京观众一定听得出来，他们会觉得很有趣。我觉得这个就成功了，这个就是特殊的、特别的， 某种语言的碰撞嘛，应该算是。 对， 就省内几种方言哈，在这个话剧舞台上也都会出现啊。 是 对。 那当时为什么会就是比如说不会以这个我们统一成为这个标准的一种四川话，或者说标准的一种成都话，所有的演员全说这种话，我们还要在剧中间给各个演员去设置它对应的不同的方言呢？这是出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当时 我觉得导演就是想要这样的一个多元化吧。如果单一的只用成都话去演的话，我觉得少了很多乐趣。而且少了很多，你知道，就是各种不同方言，就像你刚刚说的，不同方言这种碰撞，一定是会很有趣的。 那我们再来说说茶馆文化吧。就是说，因为原来的原作的茶馆呢，肯定是北京的茶馆。其实咱们去过成都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个成都真的遍地都是茶馆，基本上一条街道上面，你可能至少都有5、6个茶馆，而且都是那种人满着的那种哈，还不是说空空的那种， 都得去等位的。 对，所以呢，不知道三位这个四川人哈，觉得也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因为几位也都是这个专业的院校毕业的嘛，也是在北京上的学，就说四川的茶馆跟北京的茶馆，你们觉得这种茶馆文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反正给我的印象是，我觉得四川人应该大家都知道吧，都比较悠闲。所以说我们的茶馆里整个你进去的气氛你不会觉得特别紧张。它也不是北方茶馆那种纯热闹的那种状况。我是觉得大家都是在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之下，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且也很多，其实茶馆文化的话应该集中了非常多，大家有的在谈生意啊，各类的人都会在那出现。其实就是 我相信我们这个戏大幕拉开的时候，一下观众就可以收到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嗯 嗯， 这四川人是生活在茶馆里的吧？ 嗯， 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在茶馆里，包括因为导演之前说他因为本身李六乙导演是成都人， 对， 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那条街上就有很多老茶馆， 嗯， 所以每天人们就会去那儿打开水，然后谈事儿，吃了饭去那儿坐着喝茶打打牌， 对， 就是成都有很多人是生活在茶馆里。现在、市区内可能像这种老茶馆不多了，但是在郊区还会有很多这种老茶馆，老年人一样的是从早上到下午都会在茶馆里待着。 嗯， 就成都人的这种悠闲慵懒在茶馆里面是一览无余的。 对对对， 是这样的。 之前还听说很感人的故事，就是几十年前嘛，好像是1-2毛钱一碗茶， 大碗茶哈。 对，然后就是隔了这么多年了，物价都飞涨了这么多倍了，但是那家茶馆的价格就是一直都不变。然后街坊邻居也问他说为什么不变啊，因为他那太便宜了，就人满为患嘛。然后当时那个茶馆说我有两个价格，就所有这条街道上的街坊邻居来 是 一个价格、 嗯、 就是我们几十年前的价格，但如果说可能外地的朋友来，我们就按现在的物价。他说不是歧视外地人， 对对对， 而是我们希望这种茶馆文化一直能保留在我们成都。 对， 对， 对、 嗯、 像之前我们去采风的时候，然后那个茶馆就是这个样子，那个老板告诉我他那儿有一个铁盒里面全是零钱，我以为是他们存的零钱用来找钱的，结果是就是我发现有很多特别老的大爷哈，喝茶他自己拿茶碗，拿完茶叶然后就坐到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临走的时候经过那个盒子就会放钱进去，而且就是他自己想放多少放多少，这就是老邻居。 嗯， 我就觉得这种特别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 嗯，其实茶馆哈，它只是一个载体，或者说它反映的是整个时代变迁的一个过程，但是在里边凝聚的这种人情味儿哈，可能是整个也是茶馆这部作品或者说这部戏所要表现的其中的一个精神内核之一啊。那么其实就像刚刚三位所讲的，其实四川的茶馆文化其实相比北京来讲是毫不逊色的。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老舍先生在创作茶馆这部作品的时候，包括北京人艺在创排这个茶馆话剧的时候，还是会主要是以一种北京本地的茶馆特色啊，在这个戏剧当中来进行反映。那把这个整个故事的语言挪到四川话之后，我们在整个的剧本上，或者说在整个的这个整个戏剧的创作过程当中啊，跟原版的就是跟北京人艺的这款茶馆相比啊，我们有没有在剧本比如说台词啊，或者是一些剧情的设置上，有没有一些相应的细小的地方的改动呢？ 基本上没有， 基本没 有，我们是按照原本来创作的。 嗯 嗯， 就是老舍先生的原本来创作的。 嗯， 然后只是把语言表达的方式变成了四川话。 嗯， 基本上没有变动。 那您 可能会有一些北京的俚语啊、嗯、然后我们就 想、哦、对对对， 大家也会讨论说哎，那这句用四川话怎么来说比较合适，或者怎么样的。 嗯， 会有这些小东西的变动，但没有、嗯、还依然讲的是北京的故事。 嗯， 但是在舞美上面、嗯、在就是舞美制作呀，包括是我觉得演员的状态上面，我觉得是很有成都味儿的。 嗯 嗯， 对。 所以这个如果说台词都没有变，跟这个原版也很相近的话，有没有遇到那种就真的改不过来的情况呢？ 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北京话它有一些方言哈，这个因为我是一个北京人哈，我想象不太出来用别的地方的方言去怎么表达这个北京的某种俚语当中这个特定的意思啊、嗯， 所以这个就 碰到过这样的 剧场来看了， 就需要来剧场来看了。 其实这种细节的点有很多，而且我们也会不断的去换。就说到底哪一句四川的话更贴近老舍先生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 举个例子吧、 嗯、 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嗯、就是很难改得过来的那种。 嗯， 很难改得过来。 能改得过来， 我倒还好，就乐山话就说遍 说什么都可以是吧，乐山话是万能的。 万能的， 我也觉得。 嗯， 就很顺畅的就转过来了吧、 嗯、 我觉得。 嗯、 北京话好像有一句是那个我还专门跟那个常四爷说过这个事儿、 嗯、 是这样的。他说二辉说 多少年前，然后把我从这儿我因为我说了一句大清国要完，把我抓了去坐了一年多的牢，然后那个老师就执意过来就抓了起，然后就这么说的。其实如果说换作四川话就是抓起起，我早抓起起坐了一年多的牢，应该是这么说。所以其实就是这种微小的，可能每有很多句的台词里面都会存在这种那个应该叫字和顺序的问题吧，但是都是很具体的。你突然让我们举个例子出来吧，我就想到这一个事儿了。 那人物呢？因为这个咱们北京版的这个茶馆呢，它是北方人的个性，但是四川话把你说连这个话都说成了四川话了，那个性上面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我觉得肯定是或多或少会带了一些我们四川人的一些状态吧，因为虽然懒散啊，我们的这说好不好？ 悠闲 慵懒这个状态，我觉得是一定会带到里面，因为这是我们骨子里面的东西，一定是会带进去的。对。 其实啊，刚刚在这个施佳啊，在刚刚说你那段台词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施佳其实是在这个四川话版的茶馆当中是扮演的这个庞四奶奶哈。 对。 你刚刚说那段台词的时候，反正我哈，你之前拿普通话给我翻译过一遍，然后你在说的时候，我大概会明白哦，你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相信，如果是这个，如果真的是到这个演出的现场哈，如果台底下都坐的是北京的观众，因为咱们这部戏毕竟是在北京来上演的啊，面对北京的观众，我相信。可能大部分的观众可能听不太懂这个你们在舞台上说的话，这种情况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表现的时候，这个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它的呢？ 我们有普通话字幕 啊，有字幕。那其实就跟我们比如说，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比如说看一些外国的一些原版的话剧啊，或者原版的音乐剧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哎，这个舞台边上会有一般会有两幕，或者是在这个台顶哈会有那么一幕出字幕，我们采取的是这样的，那就是其实相当于我们跟看了一部外国话剧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不太一样，因为首先这个语言四川话属于北方语系嘛，它首先第一光从语言来说没有那么难懂，但是可能如果他们又有乐山啊或者重庆那边的有带一些土话， 对， 像我都不太听得懂的，所以我觉得北京观众是在听不懂的情况下看字幕。其次还有就是在人物的演绎的角色演绎的过程中，我就有一些情感情绪，他们靠他们说的话，即使不看字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有一些字幕，大部分的字幕放在那儿，大家可以时不时的搂一眼，就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吧。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四川的俚语在里面。 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的表演过程当中，因为大家对这个本子也很熟，就大家都基本上知道了解， 基本上都是知道的， 对，所以只不过是把它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那当初有没有想过说，可能大家既然已经接受了经典的这个版本，那我再变成这个四川话的版本，大家会觉得特别奇怪，当初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一开始 我们都很担心这个问题， 对，觉得我们用四川话去演一个 北京的 故事，所以我们当时是有点心里面有点诧异了。但其实后面导演跟我们解释了一番之后，包括其实我们自己去这样去想嘛，就是我们拿中国话，我们用普通话去演了一个国外的一个剧本， 对，也是可以顺畅的嘛。 我觉得是一个道理，演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会是很有趣的。 在整个的表演过程当中，因为我相信，因为毕竟哈，只是这个中国话的两种方言的呈现，可能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但是我所主要会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可能这个北方的观众来现场来看这个剧的时候啊，可能马上你刚开头会几句四川话出来，会让大家觉得让整个进入到这个戏剧的这个发展的故事当中啊，可能进入的这一下会是比较难的。大家这个新鲜劲儿可能会觉得这玩意儿挺好玩挺新鲜，但是想真正进入这个戏里边可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进入哈。我不知道几位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就是对这个问题也有一点点的担心呢？ 我觉得你们演出的时候有，你们自己排练的时候有没有 可以去看一看哈？ 因为一开场以后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成都茶馆的气氛， 一开始所有的人在台上，每一个群众演员、跑堂的、掌柜的，所有的人，呈现的状态就是成都的茶馆状态，说的话就是成都话，所以说一开始制造的那个气氛就是这样。其实我认为观众一接受到的就是一个这个东西，他一下就很容易接受了，然后故事就顺顺畅畅就安静下来，再跟着故事的情节发展，就非常顺畅的走下去了。 对，因为不只是台词嘛，不只是他们语言变化，包括舞美各个方面，都是全是从四川茶馆那儿取的元素来做的。 对， 所以如果当大幕一拉开，大家一看，哦，那确实跟我们北京茶馆不太一样。 应该，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德阳演出的时候，我觉得最让我觉得特别激动的就是我们大幕一拉开，好多观众，哇，就是那种我们在台上啊，在那个侧幕里都能听到有很多人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就说哇，我们做的事情好伟大。 对，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一点啊，也是这个整个话剧舞台哈，它最有魅力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直接能够获取到观众对我们哪怕这个剧当中一个微小的细节的反馈的点哈，我们其实在。对，我们站在台上是很容易捕捉到这些观众的点的，这可能也是我们经常会讲的。其实每一个演员哈都是比较喜欢演话剧的，因为话剧就我们说比较能过这种戏瘾嘛。所谓这种戏瘾，其实就是跟观众台上台下这种零距离的交流跟接触哈，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另外一些演员呢，全都是四川人吗？有混在四川人堆里的其他的地方的人？ 有啊。 那他们也得被迫学四川话。 有一些外地人是被迫学了几句四川话，也有一些就是用自己家乡的方言。 对 啊，那家乡的方言他们都是哪儿的人呢？ 有河南人， 河南的，安徽的，安徽的，应该就只有他们， 就他们两个， 就他们俩用的其他地方的方言， 对， 一样的，就是北京人艺版的不也是也有其他地方方言吗？ 对， 就在这上面没有变动的。 那他们被迫学的四川话学的就是还像吗？ 还行，都是我们剧院的演员，所以他们也工作了有几年了，然后长期在成都待着，反正可能如果太大段的当地人能听出来，北京观众应该听不出来。 还吃声还是 听不出来啊？ 不太好，对，应该听不出来。 外地人应该听不出来， 就像你们听他的乐山话和成都话也听不出来，应该是听不太出来的，但是我们听就差别特别大。 其实他主要是想要那个味儿，就是想要那个地方方言的那种味道。 对， 因为要多元嘛，因为一个茶馆里肯定有不同地方的人喽，然后不同地方的性格的人喽，然后每一个地方四川周边啊，有很多地方的人都具备相当的特色。所以说比如重庆人大家都会觉得很火爆啊，包括姑娘也不是那么温柔啊，所以说我们在塑造角色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来让这个角色更加丰富。就是这样。 那你在剧中饰演的这个庞四奶奶这个角色哈，在我们四川话版的这版的茶馆当中啊，她的人物设定是哪儿的人？是哪儿人？ 我设定的是重庆人。 你设定的是重庆人。 对，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四川周边的，其实成都话啊，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特别能明白，成都话比较嗲。 比较嗲。 很嗲， 所以这样吧，世家，咱们这个上半段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咱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然后下半段呢，你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其实我们都一直特别想听。 对对对，就这几个地方的方言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哈，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海南航空北京拉斯维加斯直航一周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海南航空官网 APP 购买北京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享9折优惠，12月2日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11月30日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耳不痛，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2，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大家回来。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啊，是来自这个四川人艺的三位。这个一位是制作人，两位演员，跟我们来分享的话题呢是来自这个四川人艺制作呢精心制作的四川话版的茶馆啊，是即将在北京上演啊，非常高兴欢这个请到三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这个茶馆改编成四川话，您敢想吗？他们又是怎么做的？ 对，那么在下半段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条消息哈，海南航空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直航一周年，11月28号到12月1号，海南航空官网 APP 购买北京到往返拉斯维加斯的往返机票，最高可以享受9折优惠。那12月2号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块钱起。那公务舱呢是21900元起。11月30号，到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好，关注完了这条优惠的信息之后呢，马上来继续请出啊我们今天啊做客的三位嘉宾啊。首先呢继续来为您重新介绍一下坐在中间的，如果观看我们视频直播朋友可以看到，坐在中间的这位非常漂亮的美女姐姐，就是来自四川人艺四川话版茶馆的制作人简凡。欢迎简凡老师。欢迎。 好，我是简凡。 那么坐在简凡老师左手边的这位非常漂亮的美女呢，就是来自四川人艺的青年演员周诗佳，在剧中呢饰演的是庞四奶奶的角色。欢迎诗佳。 大家好， 欢迎欢迎 诗佳。 那么坐在制作人简凡老师右手边的这位非常帅气的男孩，同样是来自四川人艺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在茶馆这部剧当中呢是饰演松恩子和小松恩子的扮演者李志颖。欢迎志颖。 大家好。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跟三位聊了一聊这个四川话版的茶馆，我们是怎么想起来突然去排的，以及在排的过程当中，我们两个是问出了我们两个对这些剧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个人一些小小的担心哈。看看 看几位在这个话剧整个排演的过程当中啊，是如何来解决这个两种方言之间啊这种不同的处理的。那上半段节目的最后呢，其实啊我们其实也都是一直想听，相信今天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朋友也一直想听，就是我们光说了那么多这那，但是大家都想听这个茶馆如果真正用四川话来呈现这种效果会是什么样的。 嗯， 哎，下半段一开始我想先请我们今天做客的两位演员，哎，能不能给我们呈现几句哈、啊嗯、给我们大概来给我们北京的听众朋友来传递一下这个茶馆说成四川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那 来选一段吧， 我先来 选一段，你先来一段。 我说一句， 是乐山话吧？ 乐山话， 嗯， 而且是那个戏里面第二幕结尾的一句话， 嗯， 大家都特别喜欢那句话，嗯、都在学我们剧里面的那些。 哎，你先别翻译，你先说吧。 我不翻译、 哎、 我先说。 再翻译，嗯， 你们猜猜啊？ 嗯， 王老板，没有一号，俺养的耍，不要忘喽。猜到了吗？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我的表情，就听懂这仨字， 那再来一遍， 知道了。 除了后面那句，你可以再来一遍。 王老板，没有一号，按阳历算，不要忘喽。 不要忘了，最后一句肯定是、 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不要忘了。 对。 对 还是可以的，对不对？ 能听懂， 对对对。在听了两遍之后，跟我这个上大学的时候考这个英语四级的听力是一样的，就听一遍不行，再听一遍试试写写。 对， 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嘛？ 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嗯，其实这个如果大家不看我们现场的字幕啊，光听的话，其实呢也能收获另外一种乐趣，就是我们猜，但可能猜着就不知道了在说什么。 对，主要是听一遍可能有点悬，但是多听几遍还行，因为毕竟是北方方言， 对，北方语系。 那刚才说的是乐山话， 乐山话。 那这句话如果用成都话怎么说？ 王老板，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不要忘了。 是不是很嗲？ 哦， 完全很嗲。 还真是会有区别，还真是会有区别。嗯， 完全不一样。 就是虽然整个的声调是一样，但确实发声的方式就是说的比较低。 对对对对， 调 不太一样。 对，而且这个可能乐山话是往下降的，然后成都话是稍稍有些往上扬的那种感觉哈、 嗯。 哇，我真的想要是重庆话又是什么样子呢？ 嗯， 那都应该是。王老板儿，嗯，每个月一号，你莫要忘了哦。 对。 哦。还会有区别啊，就是 会有区别。 重庆话跟成都话相比，好像就是会比较冲一些。 对， 冲得过。 嗯，就我刚才就想举一个例子，因为女孩嘛，成都女孩大家都应该知道，喜欢说好烦哦，就是、你好烦呐、好烦哦、就特别温柔。 嗯， 换做重庆话完全是两个意思了。 嗯， 很反感。 你说 的 这种， 虽然我听不太懂重庆话说的是什么，但是通过你的反复反，就通过这种气势， 就完全语气就变了。嗯、 对对 对, 对， 有的有的。其实只要是在这个方言区，可能一个省内啊，就各个地方的方言差别都是挺大的。 对 对， 因为其实在四川啊，我们都说这个其实四川话跟北京话都属于北方语系嘛，在四川这种情况可能还算好、因为据我所知南方语系当中很多一些地方，比如说福建啊、广东啊，那边就是真是你两个村相邻的两个村之间说的话可能彼此沟通都困难。 对, 对， 而且即使你能听懂，你们用词的方式不一样、可能你要反应很长时间。就前段时间在广州，我就发现那个广州话我真的要听好长时间我才能听懂，但是我是在深圳长大，就在他隔壁，但都不太能，就是说他有一些东西表达都有一些区别。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所以这样吧，我觉得施佳也给我们来一小段台词吧，让我们感受一下，别来一句了，有没有一小段儿给我们大概展示一下？ 就是 从单句听力变成这个成段的听力练习。 对对， 啊，我那句 难度更大了。 是，我其中有一段吧，就是劝我的婆婆妈要跟我回去，然后我就用尽了方法，我说一说，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得明白啊？ 好。 嗯，哎，开头怎么开的来着？我想想啊，是那个。是啊，老太太，你的四侄儿海顺呐，那是三皇道的大堂主，国民党的大党员，又是沈处长的八兄弟，快要当皇上了哦，你都不高兴呐？ 听明白了？ 大概意思是说这人很厉害。 对对对， 具体怎么厉害？ 快要当皇帝了，我知道。 对， 再往前可能差点意思了， 差点意思了。他就是说他是三皇道的大坛主，国民党的大党员，沈处长的把兄弟，快当皇上了，您不高兴啊？其实，哎，对，这个就是台词本上写的是，哎， 就是他写的剧本， 他写的剧本不是你不高兴啊，他是老舍本子写的是北京话，写的是。 稍微改了一下， 改了一下，就我就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您就不为我一起高兴吗，老太太？要不您就跟我走吧，是这个意思。但其实他本身不 是 这么写， 结果说重庆话，而刚才还这样去黑，你要重庆女孩，应该回去会挨打了。 那个，反正我觉得还好吧，因为重庆妹子都很耿直的， 对， 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棒。就是特别干练， 赶紧往回找 我， 赶紧往回找， 我输了， 生往回找，不都特别的 太硬 了，一个棒子就找我回来， 好吧， 对，因为其实啊，就是刚刚啊，两位都是给我们这个来。表现了一下哈，在剧中这个四川话版的这个台词啊，表现出来会是什么样的？那在今天其实节目当中啊，节目之前我们也是请简凡老师为我们发来了一段哈，在这个整个话剧排练的现场，整个有很多人，哎，加上很多的场面调度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人物之后，哎，我们看到这个排练的现场整个一幕表现下来，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今天为大家也是准备了一段这一幕的花絮啊，排练的花絮，我们先来一起。通过这个广播和这个视频的方式，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整个合成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说， 这个是排练现场的一个情况哈，这个场景。 成都排练场。 在成都的排练场是吧？ 对。 这个我们看整个的衣着啊，其实还是， 这个不是最后的服装。 就是先有这个服装意思，然后带妆彩排。 这个服装和我们现在生活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习惯它。 这个时候必须要找一些感觉，就是得找一些带着的服装感，进入那种 就是其实经常有一些话剧在排练过程当中，没带妆彩排之前，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进入不了那个角色，尤其像年代戏、外国戏啊，很多有点这样的情况哈。那这个是干嘛呢？为什么大家一直都这个处于一个静止的状态呢？ 是等导演过来说戏。 这是第二幕结束的时候。 第二幕结束了。 结束之前，然后刘麻子被斩。 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停顿 静止。 对。 这个是导演特殊的处理。 导演手法。 对。 那在真正舞台呈现上面也会有这么大的一段控场， 它不是控场， 它不是控场，其实是有 声音的， 细微的声音动作的， 对， 只是说现在可能在视频里面太小了，咱们看不太清楚， 对， 就是人物，比如说他会慢慢的转头，他还是会有这些动作的， 而且是整体的，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停顿，然后一起动，对。 这个在这个很大一个留白这个空间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感觉到演员的那个呼吸的。这段其实演员会去找到一个特殊的一个呼吸。 所以这也是这个现场版话剧的魅力哈。 对， 现场版的话剧，它除了可以听台词之外，其实它可以感受演员在台上那种场。 是。 像这里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对于整个声场的一种处理了哈，算是。那大家如果说不知道这个正在表现什么，也可以打开我们的一直播平台哈，搜索活力982，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现场的视频直播的情况。 对，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啊，都已经啊说这个啊这个。 排练的视频很清楚哈，看得很清楚每个人的整个的衣着呀，包括动作呀，说啊，另外有朋友说啊，这部经典的作品用四川话来表现，不敢想，他说的是不敢想啊，这因为确实这种表现的方式， 几个月前我们自己也 不敢想， 是吧？对， 嗯。哎，我们看到又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停顿，这块应该就是 不，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没拍完 啊， 他好像镜头是不是应该拉长？然后这个时候，我跟吴祥子，我们两个二辉， 嗯， 对，在靠近， 走到、 对 啊， 这是王立发， 王立发走过来， 王立发啊， 嗯， 对他走过来之后，然后我们走到他旁边去说那刚才我用乐山话说的那句台词 啊、嗯， 对， 那就是第二幕的最后一句台词， 对， 放这儿的。 对，也可以就着我们现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场景哈、啊，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几位演员，就是剧组的其他几位演员。刚才您说的这个王立发，可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王立发是我们剧院的艺术总监，国家一级演员贾建立、 嗯， 他其实本身也不是四川人， 嗯， 他是陕西人， 嗯、 对吧、 哦？ 贾老师是陕 西人， 是但是。四川话说的 相当好， 哎， 好， 四川话 对，非常地道， 非常棒， 嗯。 那么另外几位主要演员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杨新洲老师在剧中饰演常四爷、 哦、 是他不是我们剧院的演员，是我们特邀的、 嗯、 长期也在北京、 嗯、 然后孔飞饰演的是秦二爷、 嗯、 秦仲义是我们剧院的演员、 嗯、 三个老头， 嗯 嗯，然后还有很多我们比如说饰演刘麻子的王跃进老师，然后这次我们剧院的青年演员在里面演了很多很重要的角色，基本上是老演员和青年演员各占一半吧，在主演里 差不多 嗯。 哎，好，我们看到 导演过来 客气了，客气了， 这次也特别感谢导演，因为李导本来也是很有名，特别有名，在国内啊，不管国际上都很有那个很有名的导演，所以他这次来也是帮助我们剧院的演员很多， 嗯， 然后不仅排戏，所以跟大家的情感建立也很深， 是的， 对， 我们都特别爱他。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听不太清楚导演正在讲什么戏哈、啊，咱们也请这个施佳说说为什么爱他呢？他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导演呢？ 他是一个 排练时候凶吗？ 他不凶， 他是一个不怒自威的人。 嗯， 我觉得 有那种气势。 我是觉得，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印象不是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他特别 导演现在在听吗？ 导演现在在 看吗？他知道吗？他知道的时候欢迎 了。 我今天可能就犯了非常多的错误，对，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的话少， 嗯， 话少到人大家开会的时候不请他说话他就不说话。 哦。 嗯，但是这个印象一直停留到了我们开始排练。 嗯。 排练的第一天就让我震惊了， 为什么呢？ 原来他有那么多话要说，而且说的句句在点儿上， 嗯， 句句解开了我们所有的疑问，句句给了我们方向，所以我觉得、嗯、一下我就觉得我特别佩服他，其实我们是非常有点崇拜他，反正我是挺崇拜他的， 嗯 啊，因为我觉得他特别有才华， 对，很多不说话的导演都是在观察你们。 啊，我觉得是的， 嗯， 积累素材， 对，积累素材，然后包括他观察我们 小本上记着 生活的性格啊、 嗯， 包括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角色和、 嗯、 我们自身和角色之间的这个如何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更短的距离啊、 嗯？ 我觉得这些方面他帮助我们非常多，在我们的角色塑造的过程中，他给了我们许多的建议和方向的引导。嗯， 嗯， 所以包括我那个庞四奶奶，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四奶奶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嗯， 没想过。 嗯， 所以就像刚才那个观众说的，我不敢想， 不敢想， 真不敢想。直到我，在排练厅排练的最后的两次， 嗯， 我才知道我要演的这个角色原来是这样的。 嗯， 所以在排练的过程中处处充满了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嗯， 在突破，在创新， 嗯， 它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 嗯， 很自由， 嗯， 所以也得问问简凡老师了哈。就是刚才呢，两位演员也都说了，其实最开始都没敢想，其实您是那个牵头了，您是最开始跳出来的那个。 哦，我也是办事儿 的。对，那您在这个办这些具体事儿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吗？还有这个制作班底非常强大哈，那您在中间做这些工作，其实有没有压力呢？ 对，有很大的压力。我觉得主要是做服务协调工作吧，就是服务好大家，因为没有遇到过，尤其是剧院这么，我觉得谢谢领导啊，他们信任我。说实话，我那天我们自己还在下面算了一个账，我说这个应该算是我们剧院建院以来最大的一个项目吧，从五几年建院一直到现在最大体量的一个项目，所以其实压力挺大的。但是是希望，我觉得制作部门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是服务性的职位，就是一定要让大家团结紧凑的在一起，为一个项目努力工作。就这中间的连线人，我觉得是靠制作部门去完成的。所以如果是到现在，我觉得大家能够一起开开心心的，且团结有效率的，能达到按照要求的，我们把这个工作顺利的完成下来。如果到时候30号到3号这个在北京剧场里的呈现能得到观众的喜爱，我觉得是最好的。 那也就是说30号到3号是首先在北京上演， 对 吧？ 对对对， 天桥。 在北京是首演吗？还是 首演？ 首 演？ 首演。之前我们在德阳是合成 过一次， 在四川找了个剧场合成。 但是首演是在北京的剧场当中哈。 对，天桥艺术中心。 确实，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刚刚几位说的一样，我们每个制作部门，包括演员，其实包括导演，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都发挥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大家可以说齐心合力完成了这样一出。就按我们刚刚啊，看我们视频直播的那位朋友，按他的话来讲，就是不敢想完成了大家可能以前不敢想的这么一个事儿。那其实因为节目的时间也剩的不多了，其实最后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还是关于我们这出戏整个的导演，也就是李六乙导演。因为刚刚呢这个施佳也是介绍了李导，其实也是国内非常优秀也非常知名的一个戏剧导演啊，也是北京人艺的著名的导演之一。但是他本身呢是四川成都人，其实这部戏其实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算是他对家乡情怀的一种体现。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很多著名的，不管是这个戏剧导演也好，包括电影导演也好，在他们身上都能够看到很浓重的家乡情节，是非常重的，好像大家都会去愿意去拍一些，愿意去导一些自己家乡相关的一些题材或者是家乡的故事。这一点我相信是不是李导在整个我们这次排演的过程当中也对这一点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呢？ 可能每个人的儿时的记忆，对于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儿时记忆会是他的一个创作的源泉。 对， 对，所以说他把他很多小时候他的对成都的印象，成都老茶馆的印象会放到戏里面去。对，应该是这样的，会是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因为导演比我们都大很多嘛，所以说好，我又说错话了。好的，就是他的儿时记忆，因为我们现在就现代化了吧，可以这样说吧，就很多老的茶馆，很多一些文化，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对，特别的清楚，于是他就会给我们讲很多很多之前的事情，然后带我们去看很接近之前事情的地方，然后让我们去真正的体会到那个地方的气场是什么样子，到底会，然后在那个空间里我们再来想象。我就觉得是一个特别，如果他不是一个导演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对，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咱们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简凡老师，就是为什么说四川版的这个话剧最开始没有选择说在比如成都上演，而是选择了在北京呢？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先这么说，我们做这个戏的初衷，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茶馆，老舍先生的茶馆本身也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而且在北京它是一个起源地。那么我们做了四川话版的茶馆，我们最先来面对的观众一定是面对北京的观众。所以我们也希望北京观众也能够接受，然后我们就其实今年在北京完了之后，我们马上也会返回成都继续演。因为成都的观众也很期待。 是。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三位哈四川话版茶馆的主创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一块儿来分享了一下哈，这个可能最开始谁都想不到， 不敢想哈， 对，真正呈现在舞台上面，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的一部话剧哈？ 也是，如果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到时候可以亲身的走进剧场去看一看，尤其是如果今天大家看了我们视频直播，包括听了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之后，了解了这么多目前幕后的故事，我们再去坐到这个舞台下面去静静的来观赏这部剧整个呈现的效果，相信大家也会有更丰富的一种体会哈。再次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那我们今天就是到这儿了。 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咱们明天再见。